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11美元，卖出1947.1美元。港汇指数100.2，无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方唐镜。出生于1845年，佢喺广东民间传说之中以刁钻精怪同岩满勾结欺压百姓而闻名，人称扭计师爷，经常喺陈梦吉嘅故事之中以反面形象出现。岑日飞同嘉宾潘国森、詹益光一齐倾陈梦吉与方唐镜。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密切接触者是不是可以做两重的追踪呢？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如果医院是无限的，做几重都得，不每做一重呢，效率一定降低，可能考虑扩大工作群组的密切追踪，成本效益高过最密切的密切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今晚是1月5日啊，已经过咗元旦噶啦。咁啊，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由岑日飞主持，我哋讲嘅题目咧叫做陈梦吉与方唐镜。咁啊，相信听众如果睇过一啲电视剧集，或者睇过啊周星驰啊星爷嘅《审死官》啊《九品芝麻官》嗰啲电影咧，都好熟悉呢两个人嘅人名。不过咧就系、是。傳說就還傳說，呢啲民間傳說咧，同正式嘅歷史嘅記載可能有少少出入。咁我哋今晚咧請到兩位嘉賓嚟同大家講呢個話題，一個就係啊文史專家啊潘國森啊潘英， 係 潘英喺呢個電話度啦。咁另一位咧就係阿詹 Sir 啊詹益光啊詹 Sir， 係啊，係 係咁樣就我哋。是我哋就係、是、嗰時講咧呢個先講佢哋兩個都叫做。嗰時叫壯士啊，清朝嘅壯士，呢個係陳夢吉同方唐鏡。咁啊，但係當時期咧，我哋講廣東有四大壯士嘅。不過未講呢四大壯士之前咧，不如解釋下咩叫壯士好唔好啊？潘兄。 咁就因為以前咧就 唔冇律師嘅。而家叫律師，好威。 咁亦都冇法官嘅，因為咧就係、是、行政官就做埋法官。 係。 咁譬如你去縣衙告狀咧，嗱咁、那個知縣大老爺咧，佢既係行政官，亦係法官。 係。 咁因為有時啊，驚住啲人咧就講嘢唔清楚啊，就要有個狀紙先至可以去告官嘅。咁於是就產生到叫狀師啦。 哦。有个绰号喎、啊，有啲人就呢种贬称喎，话呢啲叫做众棍啊，系咪啊，潘兄？ 呢样嘢我就唔系好清楚，因为我哋因为我哋始终都系年纪轻啊，又且离开咗乡下，我喺香港出世嘅， 系 咁啊，广州嗰啲嘢我都孤当当嘅，咁所以都系睇戏睇翻嚟嘅。咁就究竟佢哋以前打官司系点样打法咧？咁我哋好多广东俗语嘅。啊！衙门不自开，有理无钱就莫进来。咁你冇人去写张状纸咧，就据讲咧就系、是、见到官啦。所以叫未见官就先打八十。 如果你唔通門路唔識嘅咧，就可能未見到個官已經打咗屁股打到開花。 係啦， 喺我哋嘅民間傳說裏面咧，就係、是、所以我哋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啊。去這個輕重咧，好大件事嘅。 哦， 這個就係、是、即係我哋中國民間嘅廣東嘅俗語咧，其實都可能反映咗清朝到民初嗰個社會狀態，我哋有咩事咧，就都唔好去告官。 嗱，嗰時唔止要撞屍寫撞紙啊，甚至我哋民間好多人咧都要靠人同佢寫信嘅。啊，唔知阿詹 Sir 你個年代啊，你有冇見過寫信佬啊？ 寫信佬啊，見過啦。 你都見過啊？哦， 我自己都做過寫信佬。 你都做過寫信佬啊？ 唔係職業嘅，但我冇做過眾棍。 啊， 其實頭先咧，阿潘 Sir 講開呢個棍字咧，呢、這個棍字就唔係淨係眾嘅，嗰啲騙徒啊，嗰啲牙人啊，都有呢個棍嘅名稱嘅。 啊， 即係凡係棍咧，我哋廣東人講親咧，都係嗰啲騙徒啊。呃神騙鬼，其實騙徒呢任何時代都有的啦，有些聰明人呢他不走正途就走這些，但是為什麼在古代、啊、清代這裡很多啦，我今天說那兩位人物都是清代，但是這些棍這類人物呢其實歷史很早的，而且尤其是在唐代以後、啊、他是有一種畸形的一個發展，變成呢這類的人呢是社會上不可以滑缺的，咁得人驚嘅喎。 哦，嗯，嗱嗰時咧，依、這個阿詹 Sir 嗱嗰時咧，我哋先講嘅清朝之嘢嘅藏屍就話個個講起陳夢吉同阿方唐鏡咧，但係嗰時話清代有四廣東有四大藏屍，方唐鏡、劉華東。這個是陳夢吉和何淡如、哦、我們今天只講兩個，不過劉華東和何淡如呢其實都值得講下的，潘兄或者你 講幾句、 啊、劉華東呢我們最熟悉的粵劇行就知道、我們相傳呢這個六國大封相 是、啊、 劉華東整理出來的， 是 咁據講呢就話開戲呢六國大封相是給鬼看的，咁啊，全個戲班所係精英進出嘅，因為你有六國元帥、六國王，咁就最出名就話阿四叔靚似白火車。咁你諗下，佢喺個舞台上面其實係冇架車嘅，佢就係虛擬一架車，就扮架車又好撈教。咁呢個係我哋對於劉華東最比較多人知道的就是六國大封相，而何淡如呢就以詩出名，他是以口語入詩，而且他的對聯就叫無情對，語帶相關的、 有個最出名的何淡如的對聯，一個叫做三星白蘭地五月黃梅天，即是白蘭地 Brandy 就是他譯的，現在我們個都叫是吧，白蘭地，另一個就叫做咩？我而家個個人都食嘅，叫個雲吞面。叫個有佢個對聯啊，廣東話啊，因為我哋講嗰個北方嘅雲吞，唔係我哋依、這個雨雲嘅雲啊嘛。佢嗰個就由佢本身變咗雲吞咧，佢個對聯係叫做有酒不妨邀月飲，無錢哪得食雲吞。 係啦。 嚇、啊，個雲吞就對嗰個月飲啊嘛。是吧，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何淡如的潘兄好像刘华东好像跟我们次官有些渊源的，是吧， 那你要找他来讲才行，因为他是似乎他是伯祖，是吧， 都是姓刘的嘛， 是啊是啊， 要找 刘华东在香港有留低副联在这里， 在荔枝角分， 在荔枝角公园， 是啊， 仲系八字联嚟嘅添，比较少见嘅。 写隶书嘅好似系。 系啊，隶书八字联 啊。 不过我睇佢个联就唔系为荔枝角公园写嘅，因为荔枝角公园咧就系二十世纪嘅建筑啊。咁刘华东咧早喺即系二十世纪初咧。就已经系过身噶啦，系十九世纪中期。即鸦片战争期间，佢已经过身噶啦。即如果睇到嗰啲资料就系咁讲。 系而家网上嘅资料咧，就话佢系1841年过身嘅。咁就 系咪真嘅咧？ 唔知啊，要问下次官啊，要。 哦，要问。 一年咧就系香，我哋诶细个读书咧就叫做香港开埠，1841年。 系。 咁其实就系咁嘅，我哋 应该嚟讲佢冇嚟过香港 嘅。可能系啦。咁啊，唔系好。 呢个要啊，睇下次官喺加拿大翻嚟，我哋再问清楚佢啊，呢个佢系刘华东同佢嘅关系系嘛？ 我呢度四位四大壮士之中咧。刘华东佢嘅祖籍唔系， 佢系福建嘅， 广东嘅， 祖籍福建嘅、 啊。因为佢喺个联嗰个下款嗰度咧，佢提自己咧就系、是、三山刘华东、 啊， 三山好似就系福州福清嗰、那个嗰、那个别称嚟， 系、 啊，所以佢自己都系强调自己系福建人。 哦、 啊，但系我睇到呢四大壮士有个特点咧，就系、是、阿何淡如、刘华东两个咧。同傳統嘅文士比較接近嘅，雖然何淡如咧就有好多古靈精怪嘅啲粵語諧趣聯啊，頭先你講嗰個咩白蘭地啊，咁啊黃梅天咧，佢仲有一個一拳打出眼火，有好多人引用嘅喎、 啊。對面睇見都牙煙啊嘛，對面睇見牙煙啊嘛，牙煙呢個字就嚟佢嗰度嚟啊，好牙煙， 好有趣嘅佢即係，我記得我係啊。初中定小學啊，聽老師介紹何淡如。咁、何淡如嘅後人就喺香港，有喺香港嘅喎、另外兩位咧，陳夢吉同方唐鏡咧，相對嚟講咧，佢哋即係比較專業嘅重視啦。咁、似乎咧，我哋喺民間流傳咧講嘅古仔咧，何流咧就比較少嘅。何淡如、劉華東嘅古仔相對少嘅、 所以做戲就冚爛，就係陳夢吉、方唐鏡。 啊！佢哋两个因为都是新会人啊嘛，同一个乡下嘅陈梦吉同埋方唐镜。 但系佢哋系咪其实好似而家啲律师都要考牌啊？佢其实佢哋都要需要一啲 callie 过，即系好似话要系秀才出身嘅，系咪做壮师？ 秀才冇嘅，清代冇规定嘅。关键其实咧，点解佢有秀才或者系甚至举人咧？是因为在按宋代以后的规例呢，你如果考到举人，即是乡试合格啦，咁你呢就可以呢见官，你就可以免贵。咁你明清以后我就知道官民之间嗰个礼数差距好大嘅，由之乎官与帝王之间呢个差距好大嘅，明同清呢是越来越严嘅。咁变咗呢，如果你是即系你系白衣出身嘅话咧，你根本就上唔到去个公堂。你上公堂，你要企，你唔可以企喺度讲嘢啊嘛。咁你一定系喺嗰个办理嗰啲嗰啲狱讼啊啲案件嘅时候，一定吃亏嘅。所以咧，佢就慢慢形成一个趋势。但系事实上，明清嘅特别系清朝嗰啲重师咧，其实好多咧未必有功名嘅。 系 佢点解咁样咧？因为家族的问题，他们有都是互相，就是一个家族的人互相在这里互相提携，他们变成一个帮派的，好 像。哦，但会不会是那些考不到举人的秀才就最多是做重师呢？他落地嘛，那就找不到食嘛，但是他粗通文字，那些人又不懂写，那些状书，那些状书状有一定的格式的嘛。 冇错啊，有一定嘅规矩。 系啊， 明朝以来咧，明太祖啊定啲规矩又定得好严嘅。以后咧，各个州县相完成啦，如果你唔识得写，因为佢嗰啲起承转合同埋嗰个格式啊、顶格啊、低格抬头啊，完全有规矩。如果你唔啱规矩，根本就唔睇你。 但系我听讲啊，唔知两位有冇听过，即系仲师都有个鼻祖喎，系源自春秋时代，叫做邓析喎。有冇听过 公孙龙子邓析嗰个？ 邓析系咯，分析就识啊嘛。佢哋就重师鼻祖嚟噶，即系希望能够可以能够即系对，但系识得即系点样拗嘅。所以嗰个古代中国古代啲地方官啊，对重师一啲好感都冇嘅，系嘛？ 佢又咁样嘅。其实如果你睇清代嗰个经济文篇咧，就似乎有唔少篇章就系做紧官嘅人咧，就特别系提出。呢、这个重棍啊，要对呢啲重师啊、重棍啊、壮师啊，佢要制裁佢嘅。原因 嗱有个罪名啊，系叫做包揽诉讼啊，即系呢个系 我哋都有而家呢个罪名， 包揽 即系喺普通法都有呢样嘢嘅，但系佢古代严重好多。 哦，嗯。 佢点样严重法呢？就系、是、因为有一种讲法咧，就系话清代判案啊，七成就系睇你个状纸，三成咧先至系对簿公堂。咁你个状纸咧，如果揾到个名家去写咧，佢就可以转空嗰啲法律啦。最紧要嗰啲例律同例啊嘛，最紧要啲例。而嗰啲状师咧，好多就系善于系佢哋记得好熟啲例。咁嗰啲地方官咧，就拿他没法子。咁唯有咧就系、是、服从嗰个众师嘅嗰、那个，差唔多等于俾佢裁决。咁但系呢啲众师咧，佢如果拖得时间越长，佢个收费就越高噶、哦。所以嗰啲众师咧，有啲就会同埋嗰啲师爷。啲嗰啲幕客咧就串通，將嗰啲案件咧拖長佢，拖長佢咧就有個問題啦，就係、是、與眾人咧要俾多啲錢，而個原官永遠結唔到案，佢有好多原官咧做咗三年，成千件案係未結嘅，都走人噶啦。喺、清朝就有咁嘅情況，所以佢哋好討厭呢啲眾師。 哇！ 个县官佢唔识审咧，个原因咧就好多时佢，譬如话我中咗举人或者中咗进士，就外放去做知县，咁佢个训练咧系完全冇嘅。咁佢靠啲咩人咧？佢靠几个师爷，其中师爷入边有一个叫刑命师爷。咁咧佢唔系喺正式官嘅编制入边，而系个知县嘅幕友，即系幕府系知县就俾钱佢帮佢做嘢嘅。咁所以變成咧個師爺咧就係、是、會控制咗個原官，喺呢一方面訴訟呢方面嘅，因為佢唔熟啊嘛。 係 嗰、那個 呢、這個係啊，呢、這個呢、這個 嗰、個原官咧，佢考科舉就八股文、四書五經，佢讀得好熟。咁啊，大清律例咧，佢可以唔識嘅，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啲流弊啦。 哦，嗱，我哋講翻陳夢吉啦，陳夢吉依、这个系有家底噶，系咪啊？阿潘兄，好似出身官宦世家噶，佢有个先祖叻噶，系好似系抗元英雄，叫陈凤台，系嘛？ 咁啊，因为咧陈梦吉咧，我哋就兴趣不大。咁、反嚟咧呢、这个方唐镜咧，我就有啲兴趣。点解咧？因为我哋以前咧细个嘅时候睇粤语长片咧，就边个做方唐镜咧？就系、 是、 长哥。 系 先生做方唐镜， 嗯， 做陈梦吉咧就系、是、李海泉，就系、是、李小龙个爸爸。 系 嗱，咁我哋一睇个卡士咧，就知道咧个主角一定系长哥啦。 嗯， 咁所以五十年代嘅陈梦吉与方唐镜咧，就系、是、方唐镜做主角嘅。咁佢哋斗法咧，到最后当然系方唐镜技高一筹。咁跟住咧就。陈梦吉同方唐镜咧就识英雄尽英雄咁啊散场。 系 咁啊，近年咧就即系周星驰啊、张伟健啊，佢哋要做陈梦吉、哦，咁啊小生做主角做陈梦吉，咁个方唐镜啊梗要做奸啦、啊。咁所以后来嘅戏咧就系、是、长歌以后，即系五十年代以后嘅戏咧，就大家都以为陈梦吉就系靓仔，方唐镜就奸到出汁。 系。 咁其實咧喺五十年代咧就唔係咁樣嘅。咁其實咧，方唐鏡唔係姓方嘅喎，好多人咧就當咗佢姓方。咁你諗下啦，如果你姓方，你生咗個仔，你會唔會改名叫做方唐乜、方唐物咁好笑咧？ 嗯， 一定唔會嘅。咁嗱，岑公咧，你揾就今晚揾咗我就啱曬啦， 因為佢姓潘。 鏡咧就係、是、我哋姓潘嘅。 啊 我叫潘鏡全，咁我點解要知道呢？就係、是、因為五十年代新馬師曾做嘅《方唐鏡》咧，佢戲裏面就係叫做潘鏡全。 嗯， 咁所以咧就、其實佢係姓潘嘅。 同你有冇血脈淵源啊？潘兄、 有朋友喺網上問有冇冇？佢係只不過係南海鄉言我係同鄉。咁潘鏡全咧就佢係。秀才嚟嘅，咁佢嘅功名咧就被革除嘅，就因为佢呢个花名叫做方唐镜，就害咗佢啦。嗱，我哋广东话有句咧，有中错状元就冇改错花名，咁咧就阿潘镜全咧就有啲 冤枉啦。佢點解叫方糖鏡呢？嗱，據呢、這個又係姓潘噶，我哋都係潘飛星嘅再三傳師話咧，佢有咁講，佢話呢個潘鏡泉咧係一個滑稽家， 嗯， 即係佢係好滑稽嘅。啊，呢、這個滑稽啊，有古仔講，因為啲老師佢要讀個骨稽，因為史記有個骨稽列傳。不過如果你讀骨稽俾人笑啊，咁我照讀翻滑稽。咁啊，佢點樣叻咧？佢每出一語傾四座。即系讲嘢好好搞笑嘅呢个人，所以嗰啲朋友咧就叫佢做改个花名叫做方糖镜。咁其实咧，我起初就以为佢行事相当方糖，原来唔系，佢只系讲说话非常诙谐。咁咧，因为呢个花名咧，后来就闯祸啦。后来两广总督徐广进咧就俾人哋诽谤，有个匿名信。就唱佢，咁啊徐广进咧谂住，哦，梗系呢个方糖镜啦，因为个花名唔系几好听，咁就隔除咗呢、這个秀才嘅功名，咁啊有啲冤枉，咁呢个就近来揾到关于方糖镜嘅资料。 咁阿潘兄想请教一下咧，阿 系冇系 方糖镜，即系呢个潘镜泉先生咧，佢有冇啲著述传世嘅？但系。定系佢嗰个原字嗰度有佢嘅资料。 佢、原本咧，我就十年前写咗一篇关于方唐镜嘅文，就净系有讲到佢叫潘镜泉啫。咁但因为神功追逼我要讲方唐镜，咁我又查到多啲资料。咁佢咧就系、是、佢大概系道光十五年中秀才嘅。咁佢大概二十岁到，所以佢大概系到大概系1815年出世，大概啊呢、這个约数啫。咁佢咧就系、是、佢有孙嘅。咁古人咧就早结婚啦，所以佢有孙咧就应该起码都有40岁命以上啊。嗱，咁佢有一首五言嘅对联啊，佢分子全经字啊，嗱、這个字咧就系竹花体一个诗，诗机个诗就嗰个竹篇嘅食气上联分子全经，而且个仔教个仔读书啦，分孙买饼钱，即系个孙咧就可以俾钱去买饼，那个孙如果佢可以出去买饼咧，都起码有得4-5岁啦，即系幼稚咁上下啦，咁所以潘镜泉咧应该起码40岁以上嘅寿命。 好啦，潘兄，我哋听首歌先，翻嚟再、啊、你再详细讲下潘镜泉嘅故仔同埋陈梦吉嗰个传说啦吓。依、這个我哋就播首啊张英唱嘅《方唐镜为你忘》。 笑容沐浴，心痒痒，睇见晒白肉，装笑容，激起我色欲，真清靓，丰满又成熟，哇，真过瘾，装笑容沐浴，曲线靓，好相隔入局，是计仔，先跟佢混熟，一心也天鹅肉，哇。要佢心贴心服，必定成为眷属。望有福，望有福，妾事多多阿玉。真过瘾，装笑容沐浴，想起佢心中庆哭哭。不应等，先操纵大局，要计佢应配大头颅。今晚要跟小玉入局，相信佢早已去沐浴，算小玉激起我色欲，心知道机会成熟，今晚要跟小玉入局，知道佢身无着丝服，合妈妈偷更着睡服，今晚也天鹅肉，

直到2009年，两位前 Yahoo 雇员研究并且推出 WhatsApp 第一个版本，利用数据网络传送短信，不需要依靠逐次收费的 SMS。 WhatsApp 逐渐成为主流通讯软件，估计现时全球拥有超过20亿的用户。 WhatsApp 的成功当然引来很多挑战者，例如 WeChat、 Fiber、 Facebook Messenger、 Telegram、 Signal、 Line 等等，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地域或者功能上发展，各自各精彩。生活节奏原本已经急速，再加上即时通讯软件的即时功能，有时真的令大家唞不到气。就好像社交媒体那样，这些应用程式已经令很多用户上瘾。你会不会尝试找一个周末暂时放低你的智能手机，好好地不连线 unplug， 尝试数码 detox 的环境？但是当你的亲朋戚友同事们发现你没有上线的话，会开始担心，定抑或真的会放过你一马呢？究竟在未来的日子，我们还可不可以选择远离周边的信息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好啦，又翻翻嚟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嗱，而家由每晚11点开始咧，中文台就有个联播嘅特别安排，所以我哋同时欢迎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一齐嚟听我哋嘅广东广西。咁头先讲起啊，呢个陈梦吉与方唐镜咧，好多人就只知道方唐镜，就唔知道方唐镜咧。是姓潘的，叫潘鏡全，咁啊，同我哋嘅嘉賓啊潘國森咧，其實都係同宗嘅。咁啊，頭先啊潘兄咧講起啊，佢個依個姓潘嗰啲威水嘢咧，未講完我話潘兄係嘛？ 啊，咁啊，順便啊辟下謠啦，因為周星馳張永健做咗陳夢家之後咧，方唐鏡就變咗奸人。 係。 咁咧就根據啊。因为潘飞星佢系20世纪嘅位名画家嚟嘅，咁佢讲呢个潘镜全系点咧？嗱，潘镜全咧个别号叫容舟，就芙蓉嗰个容，一只船嗰个舟。咁啊，潘飞星点讲咧？佢话文容舟，美而容，即系靓仔嚟嘅。 系， 起码靓过新马之争阿长哥啦，应该就。 阿长哥都好睇啊！ 长哥就瘦咗啲。 系，佢未食鸦片之前系嘛？ 咁啊，仲有咧，每遇富贵人咧，就合弄之如小儿，然无感受之者。咁即系话咧，呢个啊方唐镜咧，佢个方唐嘅地方咧，就专门系整蛊嗰啲富贵人家，就玩到佢当佢僆仔咁玩。咁当然得罪人啦，但系因为佢才高或者又串啦又叻啦，咁啲人都唔敢，即系唔敢点样报仇咁啊。咁亦都可能因為佢咁荒唐咧，成日去搞啲即係富貴人家咧，就得罪咗徐廣進，就革除咗佢個功名。咁而家咧，佢傳世嘅詩詞咧就唔係幾多嘅啫，就有幾首長詩同埋啲對聯啦。啊，咁啊頭先講咗少少啦。咁佢個有個七言聯咧，就幾有品味嘅，值得同大家分享。嗱，我講一講啦，佢個身世狂命驅耳食啊！持章皆处最心知，即系听埋嗰啲人啲狂名咧，都系听翻嚟嘅啫。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嗰啲文章啊，持章好嘅地方咧就大家心知。咁其实佢一个有才学嘅文人，咁啊可能个人咧就串咧就系中意得罪啲富贵人家，所以佢咧就系秀才终身。咁啊，至于其他嘅资料咧，佢系由佢嘅诗睇到咧，佢系有。起碼一個阿哥同埋兩個細佬，同埋個仔咧， 都是读书人，又是秀才来的，那么算是身家清白啦，有继后有人啦，有仔有孙啦，咁啊都算系唔错啦。不过就个事业就系冇乜事业好讲啦，即、就、系、是、一个普通嘅文人。 嗯，哦，咁啊，我哋讲翻啊，嗱，讲完方唐镜啊，阿詹 Sir， 你又有乜嘢可以同大家讲起关于陈梦吉嘅咧？ 陈梦吉其实我对佢嘅资料唔系掌握得好多，因为睇到嘅都系话佢系一个。嗱，佢同阿頭先阿潘兄講嘅潘鏡全咧，其實又好相似嘅、哦，又係咧無異於仕途，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為人咧就係、是、風趣幽默。第三咧又係好仗義，為嗰啲寒士咧嚟到執筆寫重詞嘅。其實咁樣嚟睇咧，呢兩個人物啊喺嗰個傳說裏面咧。即系民间传说里边咧，可能有好多地方佢哋融合咗。唯一就系我头先听见潘兄讲咧，就原来潘镜全先生咧系1815年嘅时候就系、是、中进士系嘛？ 啊，唔系大概，佢183 约莫 183 做秀才啦，系咪？咁样即系话佢系比陈梦吉仲早，而居喺南华东之后。是吗 刘华东带他们成30几40年的即是完全不同辈分的。咁呢就嗱呢啲资料呢就似乎内地嗰啲就比较多啲佢话佢系其实陈梦吉系幼年丧父嘅。咁而家个资料话佢1820年出世就1888年死就68岁。 呢个靠唔靠得住呢 呢个系可能的呢、这個係百度嘅，可能啊比香港嗰啲就靠得住，起碼比啲戲靠得住啦。嗱，因為咧有時嗰啲編劇大佬咧，佢真係大曬嘅，佢哋有掌握咗個話語權，有老細俾佢開套戲俾佢，任佢點寫，咁啊搞到啲人亂曬大龍。嗱，咁啊香港又冇乜所謂嘅，因為香港就始終唔係一個個文化咧係比較低啲。嗱喺內地咧，而家就會出現麻煩，因為我記得前一排咧。好多年前呢就有一套康熙朝嘅劇啦做咗之后呢哎死啦佢亂咁搞嗰啲大官嘅后人就俾李光地个后人嚟闹佢喎。李光地呢就係康熙朝嘅一个大臣。咁我你搞你个戏里面写到我祖先亂晒大龙。咁呢而家呢就喺香港你开戏亂咁搞呢就比較可能冇乜問題，咁如果喺內地就唔得啦，因為資訊非常發達。你個電視劇一睇嘅喎，全世界全中國都知道。哇！你搞到咧，因為個編劇可能唔知道嗰啲大臣有後人喺度嘅。喺中國太大啦，資訊太過。 其實四大壯師似乎嗱，頭先提到阿次官就係劉華東嘅後人有啲聯繫啦，係咪有親戚關係啦？咁何湛瑜咧，我都睇過佢有啲資料咧，佢亦都後人咧有喺香港，即係喺香港活動過。我估得咧就係陳夢吉同埋潘鏡全可能都有後人喺度嘅，即係在世。關鍵就係佢哋四。 我諗呢個可能內地佢哋有更好嘅條件去研究啦，因為我哋香港啊，即係大家邊個得閒理啲乜嘢啊？如果唔係神功逼到埋嚟咧，我都唔到咁多啊！陳呢個方唐鏡。 唔係呢個陳夢吉咧就唔係。传闻出嚟咧就唔系由呢个周星驰嘅戏，因为1999年咧，亚视播出嘅电视剧咧就叫做《陈梦吉传奇》啊，嗰时系张卫健做陈梦吉嘅，嗰时就已经开始流行，即系呢个陈梦吉就扮演正派，方唐镜就做佢个死对头，即系从嗰度开始咧就呢日就传闻出嚟嘅啦。不过咧而家般讲咧。话陈梦吉是陈凤台的后人，咁就很厉害了，因为这个不是陈梦吉劲，是陈凤台劲啊。因为现在有个讲法叫做凤台文化嘛，即系因为陈梦台嗰、那个陈凤台的后裔，佢是抗元朝的英雄。佢本来佢嗰、那个家世咧，本来就喺河南开封嘅， 咁後來因為元朝咧啲元軍一路咁進侵，一路咁南遷，先咧佢哋成家人，如果係陳鳳台嗰家咧，先去韶關，後來就落籍江門。所以你話依個係咁，你而家陳鳳台有個墓噶，個墓喺廣東清遠嘅。在廣東清遠，咁但係你又講陳鳳台咧，唔係陳夢吉威喎，因為陳鳳台嘅後裔裏邊咧，其一最威嗰、那個，我諗香港嗰人都知噶啦，一個就係叫做陳白沙。 哦， 哇！依個一代大儒，而家依個香港就間白沙書院啊嘛， 係啊， 依個明末嘅大儒嚟噶嘛，依個係陳白沙。咁你而家去江門都揾到陳白沙嗰個博物館噶，因為陳白沙第二個咧。就話我哋講嘅依個係光緒年間嘅探花歌，唔知阿潘兄聽過啦，叫做陳伯圖。依、個又係陳鳳台嗰個後裔，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毛澤東嗰時贊做國寶嗰個係叫做咗富人大嘅校長嘅陳煥啊，一個歷史學家。 哦，係啊。 咁、所以你話喂陳夢吉就濕濕碎啦。如果你話陳鳳台嘅後裔。 咁所以我哋要去睇到咧，嗰個戲劇嗰個戲曲嘅威力咧，係非常之大嘅。咁有啲將一啲唔係好出名嘅人咧，就吹大咗啦，或者將啲歷史上嘅名人咧，就有啲不敬啊、污蔑咗啊。咁其實呢個四大宗師咧，我覺得係近年啲小朋友作出嚟嘅，因為我細個時候我未聽過，咁我唔知道兩位細個就冇聽過。我哋嗰个老友啊，阿金庸咧，佢留低一个好有用嘅标准，佢后生时候冇听过，咁啊系喺《倚天屠龙记》里边咧有好得意嘅桥段咯，话咩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啦？咁啊，张三丰个徒弟呢、這个六弟子甄离情就，都传咗几百年啦，咁但系张三丰话唔系，冇啊，最多几十年啫，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咧就冇听过。嗱，呢個標準非常之重要嘅。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就真係未聽過有呢個。 我咁睇喎，頭先阿潘兄你都提到話，1950年代咧就有新馬咧演過《方唐鏡》啊嘛，係嘛？其實就鄧寄塵都演過《方唐鏡》嘅戲，不過佢唔係做《方唐鏡》。 係。 咁其實咧，我就留意到呢四個咧，都係廣東，即係以廣喺。廣東四大宗師嘛，咁喺其實喺戰後咧，有一個喺香港呢個地方啊，嗰、那個流行文化裏面咧，有一啲咧本土嗰個熱潮嘅，即係一方面就係上海幫嘅文化傳入香港啦，一方面咧就是本地嘅或者係廣東嚟嘅嗰廣東文化咧喺地方發展嘅，喺文呢方面咧就係、是、方唐鏡同埋陳夢吉嘅鬥志。在武嗰方面咧都有嘅，就是黃飛鴻故事啦。 係 嗰陣時嘅嗰啲武俠小説家就作咗一個廣東十虎，就由之乎嗰啲小説家編咗呢個廣東四大壯師出嚟一樣。 咁因為呢啲咧就我就思疑咧就係近年來砌出嚟嘅，因為有一件事咧又係同金融有關嘅，就係、是、近年砌出嚟嘅。因為而家你上網見到咧，叫香港四大才子就叫做咧金庸、倪匡、黃沾、蔡瀾。咁啊，金庸過身之後咧，我就喺杭州同班小朋友講啦，我呢個一定係假嘅，因為我都未聽過。咁咧我講完之後咧，當晚我上網睇新聞咧，就見到倪匡嘅澄清啦。倪匡就話：，我哋邊度可以同金庸齊名啊？咁後來我又發現咧，黃沾。先生生前都提過，邊度可以同金融齊名咧？咁就我哋活生生見到啲報紙作出嚟香港四大才子，咁所以我就對呢個廣東四大壯師，我非常非常懷疑，因為我細個就從未聽過。 唔係，咁啊，呢啲係，我就覺得呢啲 就陳夢吉、方唐鏡係撈埋一齊咧，就一六已經有幾十年噶啦。但係將何湛如、劉華東拉埋一齊咧，就我覺得係。近呢十年八載或者最多二十年之內有人講嘅， 應該我覺得再早啲，因為如果你睇翻劉華東呢個角色咧，我記得我細個啊，因為我夠老啦，我睇過有啲70年代嘅戲，就有盧大衛好似係做過劉華東，1978年 TVB 嘅一個劇。 你睇下 咁啊，因為如果嗱，佢按照我對於香港影視界嘅理解咧，我當然唔係喺行入邊咧。咁呢啲嘅編劇好多時咧就冇功課交嘅時候咧，就唯有將佢湊湊拼拼咧就砌夠。咁啊，做好中意四大乜乜四大物物噶嘛。咁啊，譬如砌夠四大啦。咁啊，邊啲人啊？我唔識噶，唔識咪求其揾幾個咯。咁啊，變咗咧就將呢四位人咧就一齊四位擺埋一齊，咁啊，即係如果我見過呢個所謂香港四大才子呢個咁笑話嘅謠傳咧，我就對廣東四大仲知咧，我就冇乜信心。不過呢個咧就茶餘飯後講下都冇乜所謂嘅。不過我就比較認真少少，我就覺得呢個係應該非常可能係謠傳。咁至於話陳夢吉嘅資料啊，或者潘鏡全嘅資料咧，就因為我哋姓潘嘅咧，我哋潘氏宗親會啊，梗係要整理一下潘鏡全嘅資料啦。咁啊，陳夢吉就留翻俾陳氏嘅後人去搞啦。 你廣東嗰個廣州嘅陳家祠啊嘛，重建國旗裏邊都有。 陳家祠係好犀利嘅，即係因為佢係因為我哋俗語講有廣東陳天下理啊嘛，廣東啊姓陳最多，陳家祠咧係徵召咗國內海外嘅好多陳氏子弟捐錢嚟起嘅，啊咁啊人多好辦事啦，子孫多個個有錢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當然就係容易辦事啦。咁 裏邊有冇陳家祠裏邊有冇阿陳夢吉嘅資料咧？ 我陳家祠就喺外面望嗰下，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咁或者我問下廣州邊啲朋友有冇人知道？ 咪有個嗱，有個你可以用查嘅，係查呢個新會嗰個陳族嘅世譜。咁你個嗰個世譜嚟記載咗咧，就已經話陳鳳台嘅第三個仔咧，叫陳英，係宋朝嘅進士。咁但係呢依個而家一般傳聞呢就話陳夢吉就係陳鳳台嘅第七個仔，叫做陳仁翁嘅後裔，去到嗰度啦。咁你可以查㗎呢啲陳族嘅世譜，你點樣去點樣因為佢通常一路咁樣傳落嚟，去新會開你搞㗎啦，搵到。但係問題頭先阿潘國森講到一樣嘢呢，就話其實好多嘢呢，咩四大宗師呀、嗰啲嘢咧，好多嘢其實應該係當時期嗰啲編劇搞出嚟嘅。 係啊， 佢哋要搞套嘢，因為變咗 功課啊嘛，老細呃落嚟。 唔係佢要做嗰個戲啊，搞出嚟呢啲叫做將陳夢吉就將陳夢吉捧咗為叫做竅王之王，叫做扭計祖宗，即係最識扭計嘅，咁變咗佢咁啊，變咗有興趣咧。但係問題你點解有廣東四大宗師？如果你睇歷史咧，就當年其歷史就冇寫廣東四大宗師，有江南四大宗師。江南四大宗師一個叫謝方津，一個叫做楊失岩，一個叫馮執中，一個叫朱福寶。其中嗰個咧，謝方津咧，當年其有個綽號嘅，就唔係叫做仲棍，叫做惡仲。叫恶众，即系话问题就专系即系专系搞祸嘢，专系同嗰啲审判官全部喺度对着干嘅，所以叫做恶众，好难搞嘅。所以嗰啲 马思曾先生嗰套审死官咧，其实就佢系参考咗京剧嘅四进士 系 改编嘅。咁当然啦，即系阿馬老大咧，佢係清末出世嘅，咁而且文學修非常之高，對於清朝嘅事情咧比較清楚，就將好多當時啲風俗咧擺咗落去。咁佢呢個宋世傑咧就係、是、四進士裏邊嘅宋世傑演化出嚟嘅。咁就所以好多呢啲句咁嘅壯師嘅戲咧，有好多係一路。嗰啲編劇家力加入去嘅，咁之前係點樣咧？咁要都仲要再研究一下先至 好啦，我哋播首放歌啦，然後我哋再繼續講呢個題目，叫做《陳夢吉與方唐鏡》，播首梁天唱嘅《陳夢吉三制方唐鏡》啊。 正强水大豆芽菜， 虽人身丧罪有应该，河水冲去都未有棺材。领父当为大天尊，先发奉献。弟子陈梦吉，一请再请三请，皆因万国荒唐镜，失足落水去枉死成。点起香烛来祭奠呢，好嘅唔靓，丑嘅靓。你生出太贪婪，愿人都出名，愿靠大伯金银多福寿靓。你平生就会短命，死得凄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創新及科技局表示，政府總共向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購入1,079,000個銅芯抗疫口罩，截至上月底，一共派發大約1,032,000個，庫存量一共有47,000個。整個項目嘅總開支大約2,800,000,000元，每個口罩涉及開支少於26元。局方向立法会提交有关同心抗疫口罩项目的独立核数师报告，当中1亿元由内部资源承担，防疫抗疫基金承担其余大约1,800,000,000元。有116年历史的深水埗主教山食水减压工，水务处今日展开临时加固和整理工程。有现任和前任古物咨询委员会成员，联同测量师学会以及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要求当局宣布各自清拆计划并进行保育，追查已拆卸并保存有关建筑物料以便修复，重新检视所有已经荒废的战前建筑。古物諮詢委員會前委員林雲峰估計，主教山食水減壓工面積有超過3個籃球場咁大，認為當局要用創意，盡快開放俾社會討論點樣保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她一直主張香港年輕人要多啲往大灣區發展，但港人睇到內地標榜嘅陽光司法下，12港人按家屬至今未能夠見到在囚家人，委託嘅律師亦都被取消律師資格，點樣說服港人對內地嘅司法制度有信心？林鄭月娥回應說，12名港人在香港涉嫌違反非常嚴重的罪行，是畏罪潛逃，有關個案仍然在司法階段，不會詳細評論。她指出，每個地方的司法制度當然有不同，否則就無需說一國兩制，強調如果是守法的人，看不到有什麼需要擔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舉行非正式視像會議，有議員促請當局在立法會換屆選舉落實港人境外投票的安排。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暫時沒有硬指標指出何時可以實行安排。他說落實安排要解決很多問題，技術較為複雜，包括要解決運票、點票、怎樣維持秩序等的問題，局方要實事求是，小心謹慎研究。曾國衛又說，一些工作如果未成熟，強行推出會造成混亂，政府會在確實可行的情況下才會落實安排。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0,233點，升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707點，升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2.9，

直到1990年，《纽约时报》才承认杜兰迪发表的否认饥荒的文章是本报史上最糟糕的报道之一。但是普立兹委员会拒绝收回颁给杜兰迪的奖项。这个真实而且讽刺的故事就是电影《新闻守护者》的原型。 但最早让宗师的故事广为人知的就不是这部电影，而是汤马斯·索尔在2010年出版的一本书。这本《知识分子与社会》出版之后，波兰女导演阿格涅斯卡·霍兰才将这件事改编成电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知识分子与社会》，作者汤马斯·索尔，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了，还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话题讲陈梦吉与这个方唐镜。今天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潘国森，另一位就是詹 Sir 詹益光。咁后先播一首歌咧，梁天唱的，梁天话山寨呢、这个陈梦吉山寨呢个方唐镜。梁天都做过呢啲陈梦吉的戏嘅，我记得一部电影咧就叫做系《扭计祖宗》，陈梦吉嗰个主演就是梁天，有张英，有夏萍。咁啊，其實好多電影咧，可能因為好多關於陳夢吉嘅傳奇咧，應該都係電視或者電影嘅編劇搞出嚟嘅。 咁好多都係作劇，即係等於黃飛鴻啫嘛。咁黃飛鴻邊度拍咗咁多咧？咁啊，唯有就作古仔啦。咁同埋咧，梁寬咧係英年早逝嘅，所以喺黃飛鴻電影咧拍咗幾出之後咧，就阿梁寬就有一套叫《梁寬歸天》。咁啊太红啦，咁唔掂喎，咁啊即系曹达华做梁宽啊嘛，咁啊好受欢迎，咁于是后来咧佢就翻身一路继续做落去，咁所以好多都系假嘅，咁但系嗱呢一个扭计师爷呢种咁嘅戏路咧，就有一个特色咧，就系讲斗智，斗智不斗力， 系， 咁如果斗智咧，其实我哋有一个条件嘅，嗱我哋要玩斗智不斗力咧，就要大家讲信用，就不能够用暴力嘅。咁如果用暴力咧，就唔使斗智噶啦。咁所以呢一类嘅戏咧，就会系一个咁嘅特色，就大家系斗智不斗力。咁原来咧，就我再上网揾翻个资料咧，1949年咧就有林昆山、半日安做嘅《陈梦吉斗方唐镜》。咁佢哋结果到后来咧，就系和好嘅，即系斗完一餐之后咧，就系和好。咁啊，再早呢、這个。是竟然是1934年的林昆山主演的《扭计祖宗》，可能应该最早的做陈梦吉，似乎是因为我未看过，又他又没有说哪个做哪个，可能林昆山是做陈梦吉、啊、半日安做方唐镜都不定了、 不过呢今次有个好处呢，就是这个方唐镜一向在近日近几最近这么多年来的嗰、那個形象啊，都係一個尖酸刻薄、俾錢先肯打官司嘅壯士，專係欺負幫住衙門欺負老百姓嘅一個壯士嚟嘅。咁今次咧就得到呢、這個潘國森為佢嘅老祖個同宗啊，呢、這個方唐鏡啊平反。 啊，佢先同埋對聯唔錯喎，我真係要整理一下。发表先得， 系嘛？ 因为佢留翻，佢有一个叫容斋为师啊，容州为师啊，佢个别号系容州，咁就都系十首八首知道啦。就一扎对联，我要整理一下先。 你要整理一下， 留低得唔系好多啊？ 系啊，因为 头先潘兴提到话嗰、那个小说家作出嚟咧，其实就。 咁原來我哋中國歷史上高咧，中意以四咧嚟歸類好多嘅喎。 哦、 我哋諗一諗咧，就咩四維就禮義廉恥呢個好古老啦，係咪？係 啊， 四大美人啊， 四象啊，四大天王啊，嗰啲全部都係四，因為大地四方，東南西北嘛，春夏秋冬啊，咁啊，全部都係四啊，齊齊整整。 係啦、啊，其實咧，我如果睇翻睇翻嗰啲電影咧。有一個宋世傑咧，阿周星馳演過嘅， 係， 其實都 可以講，但 係 佢唔係，通過人話佢未必係壯師嚟嘅，宋世傑唔係一個壯師嚟嘅， 而且佢未必係清人添啊， 係， 宋世傑咧就其實佢咪頭先阿潘兄提到嗰、那個嗰幾個審死官係嘛，審死官嘅原型咧就是、四進士啊嘛，係嘛，呢、這個宋世傑呢個人物好似就係喺明朝嘅时候出现 嘅，系啊，明朝噶，因为佢经历转过嚟噶嘛。嗱，民间传奇咧就话就做诶系边个做咧？系老牌演员郑子敦先生做嘅呢、這个宋。 哦，郑子敦， 郑子敦。 咁啊，佢申冤啊嘛。咁嗰啲进士咧有几个就贪赃枉法，就打到佢屁股开花嘅。咁我就七十年代睇过。咁嗰陣時正所謂老成凋謝啦，咁以前嗰啲製作人呢就讀書比較多，而家呢就嗰啲後生一輩， 而家就創意比較好， 就求其砌啦，咁啊咁都冇辦法嘅，即係其實等於我哋好多啲古靈精怪嘅對聯呢，就一你就安落邊個人度呢，就安落紀曉南嗰度最興嘅， 係係 乜嘢聯都係 紀曉南 同啊同啊阿乾隆王搞出嚟嘅，咁啊最簡單啦。咁所以好多好多都可能係唔拉更嘅都。 唔係佢冇辦法，唔係咁嘅。因為我哋如果講廣東嘅四大壯士咧，你唔能夠北上啊嘛。你離開咗廣東咧， 啊咁你一定要砌四大就比較，而家都好中意砌四大噶啦嚇。咁有時四大你砌唔夠，湊唔夠數，有個可能差啲嘅，咁就變咗唔係咁。 佢又其實都唔係差嘅。你如果睇翻四個人嘅生平咧。佢哋都係即係好出色嘅文士嚟嘅，不過咧就睇下啲作者點樣咧，嗰啲 要揾翻嚟睇咧，因為其實而家啲人都冇乜興趣啊，咁因為咁我啱啱即係大家姓潘，我揾到潘鏡全嘅詩聯，咁我就整理一下咁介紹一下咁解啫，因為啲即係讀唔曬嘅，因為其實清代嘅詩人咧，清代嘅清詩係非常非常之多。不 是 比唐詩就更多，咁而家好在咧就出版咧，因為而家咧近來廣州近呢幾年廣州富起來啊，好多啲舊籍咧就重新出版，咁我就喺呢個廣州大典裏面嘅《柳唐詩友詩錄》咧，就先揾到潘鏡全嘅呢個遺留落嚟嘅詩， 《柳唐詩友》 啊，柳唐詩友詩錄。就是潘鏡全的同學叫李祥榮，咁可能咧佢潘鏡全可能早死，就留翻啲咁多詩咧，就俾李祥榮幫佢擺落去呢個《柳唐詩友詩錄》裏邊。咁呢本詩咧就係啱啱早十零年前喺廣州咧就好大力去做啲文獻，就係、是出咗五百幾冊嘅。 哦， 五百幾冊， 但係呢啲書而家比較難揾到喎。 图书馆有啊嘛，电话簿咁厚嘅，咁就可能真系冇人睇嘅，即系佢印几百册啊，派俾嗰啲咁样嘅学术机构啦。咁好在我就喺香港大学图书馆就见到，咁因为神公要我交功课啦，咁我唔可以唔交功课噶嘛，所以要做下功 课。即系多得阿潘兄你啦，等我哋知道多咗好多。 神公你。要我交功課，我就先要交功課，都唔係我都好懶，因為呢啲咧就都唔係我讀書嘅興趣所在。 哦，岑公頭先你講啊，陳夢吉嗰啲資料好詳細喎，仲有冇其他可以？ 佢唔係詳細主要講陳鳳台啫，因為如果佢個先祖係陳鳳台咧，咁就好多嘢講啦。 陳鳳台佢嗰個族譜咧就有人上咗網，咁你講如果原文咧，因為上得網咧就梗係。七除八拆得分少少嘢嘅，咁就因為如果話呢啲咁樣掌故咧，就真係要 cross check cross reference 好辛苦先至抄到嘅。咁我而家我覺得逆推翻潘鏡全佢究竟大概幾時出世咧？咁我睇翻啲詩就 佢又話26歲就死老豆，咁有一個哥兩個細佬，有仔有孫咁樣，咁要睇好多嘢先至炒到出嚟。咁我哋唔係專業做呢樣嘢咧，就係撞啱咁巧，咪做下咯。 啲都係讀書偶得啦，嚇，係嘛？即係都幾有趣。 書真係讀唔曬嘅，嗰度我去個圖書館睇到嗰啲電話簿咁大本嘅，有500多本啊！呢、這個叫廣州大典啊，我都未。從來未聽過，不過因為要抄咧，而家因為互聯網咧，就個資訊非常之容易暢通啦。咁我打個潘鏡全就跳出嚟，有人揾到潘鏡全嘅資料。咁如果呢個年前就可能冇噶啦。咁所以 但係網上啲信息就唔係太可靠。就頭先你講嗰啲 之後咧，佢有本書嗱，我係咁樣做嘅。我見到嗰本書嘅書名咧，我就揾嗰本書嚟睇咗，我先至講。因為你如果淨係睇信網上咧，就搞唔掂噶。咁因為網上嗰啲咧就有話呢本書，有呢本書，於是我就上網去揾。咁我就去翻香港大學圖書館去揾，咁就比較啱啱咁好彩就揾到。 嗯， 就係咁樣。 我估會唔會嗰啲廣東地方字都會有一啲佢哋陳氏資料，因為陳氏呢個家族就好龐大啊嘛，名人亦都係輩出噶嘛。 啊，系噶，咁我谂我哋嗱，因为搞呢饭掌故嘅咧，就即系要资料要好多啊。其实但系好在而家好多书咧都重刊啦，啊，咁啊多咗好多资料啦。咁我哋其实而家读书咧就可能比前年咧就方便好多啦，因为你书系见唔到本书，即系乜都唔使讲。 阿潘兄，你睇咁多书，揾咁多资料咧，其实有冇谂下？即系再帮方唐镜啊、陈梦吉佢哋再写啲新传咧，因为其实呢、這个我哋睇方唐镜、陈梦吉斗智呢个系列故事咧，同你头先讲1934年阿林昆山开始，其实到最近咧都去到2013年，都仲有电视剧拍紧佢噶喎。 啊，广东啊，广东电视台啊，2010年上映嗰套。就叫做陳夢吉與36計啊， 36計， 一睇就咪知道係老作嘅咯，即係根本唔係真係歷史咯。所以佢問題佢話，佢總共成個劇集就36個劇集，每一個劇集就一計，咪即係根本係拼入去嘅咯，已經。 係啊係啊， 黃 飛 鴻咁樣。 會啦。 好似一家人都係阿堅叔做噶嘛，堅叔做完呢個做嗰個，冚冷都係石堅做嘅。 我哋历史上都系咁噶咯，日本人就话我哋中国人中意篡改历史啊嘛。 系啊，我而家有方唐镜嘅资料，我就整理下啦。其实咧，山东有人考证过咧，武大郎啊，原来俾人冤枉嘅。咁咧， 冤枉啊！ 佢武籍嘅人咧系一个好官嚟嘅，咁啊得罪咗呢个作者，于是就写佢系三寸钉又丑样，仲要大绿帽。咁我之前 仲要死得好惨添， 网上见到啊，咁啊如果系冇咁惨嗰个周瑜啦，周瑜就变咗小气鬼啊嘛，咁其实 呢个就三国演义之所 系啦，咁但系三国演义个威力太大啦，而家你冇办法剔到尧嘅，咁就算你拍一套赤壁，咁你都系。嗰啲功勞就俾諸葛亮分咗一半 啦。你成為成語啦，已經話寄生瑜就何生亮。 係啊，咁你講個咧咁冇辦法㗎，冇辦法 㗎。根本就周瑜冇講過呢句説話係嘛？ 我覺得呢個現象帶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呢啲創作我覺得就唔應該即係制止佢嘅民間創作咧，佢天花龍鳳冇所謂。但係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哋讀者咧要分清楚。是看歷史還是看故事，有些人呢就分不清楚的嘛，以前傳說話有人看見那個舞台上高演曹操演得太真了，他就拿著把菜刀，是的，就劈死，這些就是明顯就是那個文字不開，但是如果這些情況呢， 現在文字是不同以前的， 現在是應該好一點啦，是吧，就是他作嘢咪有得佢作咯，你知道嗰啲系讲故事嘛？ 辟谣辟唔了噶，辟谣辟唔了噶。咁啊，除非咧就而家，譬如话好似内地咁样咧，让啲实名，你喺网上边发表啦。因为啊，就算特朗普总统咧就下台咗啦，要下台啦，佢成日都话 fake news fake news， 咁咧就好多人真系散播谣言啊，好麻烦嘅。咁但系我哋喺个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同埋嗰个真实之间，点样攞个平衡咧？ 我哋仲需要有好大嘅磨合嘅。 我覺得民眾你好難， 民調嘢都要討論嘅呢樣嘢。 呢啲功夫應該係學者去做嘅啦。潘興，你咁有時間睇咁多書咧，你又可以寫多啲論文。 不過啱啱岑公分數，咁我話要做功課嘅啫。 唔系，而家有个名词啊，有个名词，其实个个应该重视嘅，叫做 fat chat 啊。你失俾人分享咗啲嘢咧，你唔好即刻，喂，即刻唔好继续分享过去。好多人就即刻揿个掣，人俾你，你就即刻俾人，你都要 fat chat 下先。 喂，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散播谣言系免费嘅一种嘅乐趣送礼啊嘛。散播谣言啊，好有兴趣嘅，好多人都。即是東家長西家短呢，人前呢就是人講人哋嘅背後嘅閒言呢，就人人都有興趣。 係。 呢啲係心理學家話 就唔知得罪幾多人啦。 我哋人類有一種叫做不安。自己唔安心呢，佢講完之後呢，佢就好似製造一個假象令自己安心。但係佢同時都製造咗一啲嘅歪曲咗歷史啊等等咧，咁呢個咧係好多人都唔知嘅。 心態咁樣嘅， 好緊要啦。 傳一個好似好有學問嘅東西咧，我覺得自己好叻。喺嗰啲朋友面前好似好威，因為你唔識噶嘛，你唔識啊。我啱啱睇咗邊個叻人所講嘅嘢，我傳俾你睇，咁就好似我都識一樣。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心態反而更加緊要。 其實呢啲就係一般人嘅心態咯，學者唔應該有咁嘅心態。但有阵时我哋， 因为学者呢个界线系好难定嘅，因为即使你话个学者，你个身份上，你个工作上系叫做一个学者，到你要逼住交功课嘅时候，冇功课交都要作噶啦。啊，呢、這个人 以前咧，我听阿严庚望先生咧，历史学家严庚望先生咧，佢就一再提嗰啲学生啊，佢话你写篇文咧，写好就摆喺柜桶五年。五年后攞出嚟嗰篇文仲有价值嘅，你先好发表。咁但系佢呢啲大学者呢、這个层次咁高，真系好难做到啊！好多人 佢冇一个升职嘅压力啊嘛，佢冇一个俾人审核嘅压力。 冇错， 如果你话年轻嘅学者、年轻嘅大学教师，喂，你要交功课噶，你要出几多篇文 paper， 出唔够就炒友噶，冇得捞补饭开噶，所以呢个世界唔同咗啊嘛。 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社会呢对学术呢支持唔够啊，应该你俾个学者有啲悠游冗余咁样去写文章呢，呢个对成个社会都有好处。因为你最后 fact check 系靠边啲人呢，一定要靠学者。如果你我哋啲普通人根本时间空间资源都唔够嘅，咁我哋做唔到嗰啲功夫。 如果咁讲呢，我觉得而家近年内地呢呢方面就有啲进步喎。即系而家，你唔好成日捧啲明星啦，你捧下嗰啲各门各 唔系、哦、学者唔可以捧噶、哦， 唔系你要知道，因为一个人佢攞几十 年，你肯定佢就得， 你要话 佢就唔好啦。 佢成果出咗嚟，你就表扬佢，而唔系有一个明星佢屋企发生咗咩事啊，通奸啊，或者咩就上咗头条，而系我哋将有對社會做咗有貢獻嘅科學家、學者嗰啲故事講多啲，嗰啲花邊新聞、八卦新聞就講少啲。咁你等啲人咧就唔好個個學做明星，因為而家啲細佬哥咧，佢唔知道哦，原來做呢一行行出狀元就個個就淨係諗住去做明星，就而家係 係呢個 好大嘅問題。 學校教育都要負多啲責任嘅。系嘛？因为内地咧， 我谂传媒 香港好多老师已经做咗名师啊，内地亦都有呢啲情况嘅，即系做咗名师啊。一做咗名师咧，企出嚟讲嘢之后咧，佢个身份啊，即系好似扮毛泽东嗰个演员咧，佢翻咗屋企，佢仲系毛泽东，佢都上晒身。咁嗰啲名师又好，学者又好，如果系咁咧，就保持唔到嗰、那个，唔能够为社会咧。做一啲澄清嘅功夫， 嗱呢个都系同传媒有关嘅，因为嗰啲我哋所谓嗰啲名师啊，我哋觉得佢唔系好明嗰啲咧，唔系好掂嗰啲咧，其实都系背后一个传媒嘅力量将佢拱上台前，话呢个系权威啦，佢喺电视度讲，嗱其实你电视讲啲节目咧，只系讲一啲好基础入门嘅知识嘅。 好啦，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多谢两位俾咁多意见交流啦吓，咁啊希望啊将来啊。潘国森兄就继续努力啊，同啊写翻篇论文讲 同方唐鏡平反。 四大宗師 好啦，講下聽晚嘅節目就係林佩莉主持嘅，就請咗一個嘉賓叫馮善文，講嘅題目叫做阿媽唔易做，已經講過阿爸唔易做，而家講阿媽嚇。咁啊，跟住咧就我哋播嗰首歌就係依個葉振棠唱嘅《忘盡心中情》，拜拜， 拜拜， 拜拜。 心中情，遗下爱与情，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